本节目由酷我音乐独家播出，欢迎点击订阅。 Hello， 你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，我是主播莫大人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主播萱草。 这期的话题有点深刻啊，可能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，或者看到过身边人有这样的经历。从情痴变情圣，你到底经历了什么？ 啊，就是一个从恋爱小白到恋爱高手的那么一个经历，是吧？ 嗯， 想听一听 这 中间， 就是、 这中间经历了什么样的故事和波折？ 先说音乐吧，第一首歌呢来自大玄的《静悄悄》。 嗯，这个朋友说的就很有意思了，深得我们的心。他叫严梦瑶瑶瑶瑶，他说经历了无数个情感话题的酷我音乐调频呀。 是啊，教会你谈恋爱了。 对， 下边好多人评论说删掉，我来说这句。 这句话是注定能够上热评的，热评榜第一名。 嗯、太逗了。最想要看到是你的微笑，在我的眼中你是最好肉麻的情时归。他说呢，大概就是懂事的女孩遇到不成熟的男孩，只是到最后也不知道情痴变情圣，还是情圣变为了情痴。哇，这句话好深刻呀，我觉得。 嗯，这好好的写下来，然后研究一下，是吧？是那种需要仔细品一品的话。 对，充满了哲理。 对。 坚定了我爱你的决心，此刻你就是唯一。世界突然变得好安静，不敢用力的呼吸，因为我害怕这是梦境，不小心会惊醒。世界突然变得好安静，只剩心跳的声音，坚定了我爱你的决心，此刻你就是唯一。世界突然变得好安静，不敢用力的呼吸，因为我害怕这是梦境，不小心会惊醒。 第二首歌来自于李俊佑的《宠坏》， 这首歌也是很适合恋爱的人听啊。 杨小健他说呢，情痴如我，把心给了他，摔得稀碎，从此呢便没心没肺，修成正果，终成情圣。 嗯，其实很多人都是在上一段爱情中受了很深的伤，然后这个疗伤的过程，就让自己慢慢的从一个傻瓜变成了一个，在恋爱中很聪明的人。 对，哎，我就觉得，大家每次一谈恋爱，或者是就是经历过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后，好像都成了一个有哲理的诗人了，就说的话那深度都不一样了。 嗯。就是会总结很多东西吧， 嗯， 所以才出现了那么多什么 QQ 的说说呀，朋友圈的那些分享啊什么的。 对， 你知道吗？就 啊，你说， 我觉得每个人的这个朋友圈里都应该有那么一两个，就是每天都在朋友圈里发那些有哲理的话的人。 一看就是正在经历或者是经历了什么，对吧？很有故事。 嗯，对，对对对。幽灵他说呢，受伤受够了就从情痴变情圣了，情痴和情圣中间就隔着一个渣子，这就是所有人都怀念初恋的原因吧。当自己觉得自己的真心付出在别人看来就是傻，就是没情调，就是没感觉， 我们慢慢的改变自己，改变的任何人都说你好，改变的你自己都不认识自己了。是啊，其实想想还是最单纯的那个时候更美好，什么都不懂，不懂套路，不懂计谋。 嗯，我觉得就是说情痴呢，我理解就是不顾一切的去付出，不设任何的防线。但是当你受过一次伤害遍体鳞伤之后，你会懂得小心的把自己保护起来，这个时候就可能、哎、就会明白一些道理，变成所谓的圣人了。我觉得所谓的情痴和情圣之间只不过中间经历一些伤害吧，就是受过伤、痛过，然后就能够明白一些爱情的真谛了， 变轻了。 嗯， 可不可以你把我宠坏，坏到我谁都不爱， 你是我的小宇宙，我要做你的星球，围绕在你左右。 下一首歌来自毕书尽的《我比从前想你了》。其实特别想接着萱草刚才讲的那个说啊， 嗯， 就是其实特别像是钓鱼，这个鱼从来没咬过钩啊，它就会特别傻，看到吃的就上去一嘴咬住，然后就被钓走了。但是它经过那几次被钓起来又放开钓起来又放开之后呢，它就学精了，他下一次再去吃食的时候就会试探很久才会去真的咬钩，而没有那么傻的一上来就咬了。 对，这也是一个学习经历的过程，但是、中间还是要免不了受伤吧，对吧？上钩嘛，免不了受伤、免不了扎心扎嘴扎嘴 扎嘴扎嘴可以。 梁生的糖他说，我也想变情圣呀，可是太傻了，还不长教训，只有被骗的份儿。 我倒觉得这样挺好的，大智若愚嘛。 我也觉得，对对对，我刚才就想就是评论说、其实啊，我觉得我活到现在啊，虽然说我没有活到终点，还我过了人生的半辈子，我发现什么事情想的最简单反而是最快乐和幸福的，哪怕受一点伤害啊，或者是被辜负都无所谓，只要就是自己开心，想做的事情就去做，想爱的人就去爱。 哎，你知道吗，我之前听过一句话我觉得特喜欢，就是说成熟就是知世故而不世故。可能就真的是那种洗尽铅华之后的那种淡然吧。 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摘掉一些面具啊，或者是脱掉一些伪装，来轻松的过日子哈。遇到爱的时候呢，遇到喜欢的人的时候，也可以继续的不计伤害不计后果的去付出去爱，哪怕最后是一个无疾而终的结果，我觉得至少过程付出了，快乐过就足够了。 就是我知道所有的套路，我也知道我怎么做你能更快的喜欢我，或者算是被骗到，但我还是想用最淳朴最简单最直接的那种痴情去打动你，而不是用套路。 对，我相信这样的人都会很容易最终获得幸福的。 对。 笑着努力活着，做个更好的人，相信时间总会带走一些什么、爱得太难舍，我比从前爱你了，谈感情总没有天分，太过认真，同一次才晓得有一些过客是忘不了的。 才晓得有一些过客是忘不了的。 下一首歌来自于路虎的《疑似废物》 哦，这首歌也是前段时间一个挺好看的电影的一个插曲 啊，这名字还挺 有，叫做胖子特工队吧。 哦，这名字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。疑似废物对于很多人来讲，什么叫疑似嘛，根本就不疑似，就是废物。我现在一到夏天你知道，我天天在家开着空调，然后就是吃着雪糕在家里蹲宅着不出门，就觉得疑似废物。 你说家里蹲，我突然想去给你送纸了。 倒不用纸，我真的觉得太热了。北京的夏天就是说今年热的也太快了，而且这个闷热程度也真的是太恐怖了。 就是桑拿天嘛， 也该到时候了，因为马上要放暑假了。 但是毕竟还没有到伏天啊，就是这才六月末嘛，你想还有七八月份两个月呢。 嗯，那叫什么肉，对了，我记得昨天的这个北京的气温都已经到40度了，白天。 那对，真的挺恐怖的，反正。 嗯，反正一出去，我发现比我家热了好多。去遛狗，然后赶紧我们俩就回来了。 你们俩现在也就是跟你跟狗狗是不是朝夕相处？ 对对对，对。这个朋友他叫做一张即刻爱鸡蛋，他说呢，从情痴到情圣，大概只需要一瓶酒的时间吧。别说情圣了，就是亿万富翁也是绰绰有余的。喝醉了什么都有，梦里什么都有。 对，喝醉了整个世界都是你的。孟涵孟涵他说，我喜欢过一个人5年，这时间啊真的不算短了，我今年才22岁。 哦，那5年应该是个情痴吧，现在你成长了，不再傻了。 哎，你说那些喜欢一个人5年10年8年这样的人该有怎么样的经历或者心情故事呢？我真的要不我们以后可以找一期做一个这个话题哈，就是你喜欢了很、 哦、爱一个人 很多年。 对， 对，很多年的人你是有经历过怎么样的故事，或者是你爱了很多年的那个人现在怎么样了。 这情急的被丢弃的深刻，还倔强迎着风，飘到某个角落，像被笑看的梦，没人在乎过，就勇敢 fly， 无奈的 fly， 下一首歌来自简弘毅的情歌。 嗯， 时光是湖泊，泪一滴滴被反锁，情书在不朽，月磨成沙漏。 哎，刚才说起来那个爱了很多年了嘛，我忽然想起来，哎，我也是有的时候聊天的时候嘛，有一些记忆线索说到了我才会想起来有这么一件事，如果不给我这个话茬的话，我可能就是都想不起来那些故事的。就是我刚才忽然想起来，因为说到这个话题，我上初中上小学的时候，我就是 小学， 对，我后来我才知道，就上小学的时候我们班有一个男生喜欢我，那时候是暗恋，然后当时太小吧，可能只是觉得哎这个女孩挺有趣的，然后就是平时也很照顾呀什么的，不会欺负我那种。但是到了初中啊，到了高中我才明白，因为他可能给我写过情书什么的，我才知道哦，原来他对我有意思。后来我听别人讲，他也是结婚了，然后有自己的家庭，有孩子了。他我最后一次知道他喜欢我，那个时候是他已经暗恋我十年了。然后因为刚才说起来这个话题，我忽然想起来有这么一个人。 他那时候还喜欢你吗？ 我知道他就是他最后一次给我写情书的时候，因为我已经明确的跟他讲了，我说我们就是朋友嘛，可能就是有好感而已，但是我对你真的没什么感觉，跟他说明白了。我那个时候确认他应该是喜欢我的，但是后来他有没有给我写过情书了。后来呢，我在同学聚会上就听说他已经结婚了，现在我们是完完全全没有联络了。所以做这期节目我也是挺感慨的，就是不知道他现在过得怎么样，是不是偶尔也会想起来当年暗恋一个女孩子那么多年那种心情。 真的是真的好替他遗憾呀， 还好 小小年纪的眼睛就瞎了， 瞎了，你滚！哎呀，我现在真的还蛮感激的。你想，人一辈子能被一个人喜欢过这么久，真的是一件很荣幸的一件事情了。 嗯，对，确实是值得记住的一件事，值得记住的一个人。 对，谢谢他，在这里我很郑重的、很正式的 谢 谢 他。 你滚！ 越来越远，时隔好几年，我们在怀念的演唱会，礼貌的吻别。你写给我我的第一首歌，我和你十指紧扣，默写前奏。可是那然后呢？还好我有我这一首情歌，轻轻的轻轻哼着，哭着笑着，我的天长地久。陪我唱歌，轻唱你的情歌，舍不得短短副歌，心还热着，也要告一段落。还好我有我下一首情歌，生命宛如静静的相拥的河，永远天长。 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了，来自于阿涵的《我要变好看》。 我觉得变好看也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吧，就是以前是个丑小鸭的时候没有人喜欢我，但是突然变好看变帅了之后呢，就变成情圣了。 对，其实很多人的这个运气的转折点就是从变好看开始的。 所以是一定要变瘦，一定要变美啊。 我刚刚还在看一个蓝明星的访谈，那个有个问题是有两个女孩子，一个是身材超好但是脸呢一般，还有一个就是脸超好看但是可能身材比较普通，你比较就是你第一眼会看哪个女孩子，然后就那个明星就说当然是看脸嘛，先看脸，然后其他的就是再慢慢的去看去观察，所以我觉得这个相貌还真的是、 哎、我刚刚相反，哎， 是吗？ 我可能会选那个身材好的但是长得没有那么漂亮的。 嗯，为什么呢？哎，我这个很好奇，哎，有点、 哎、 我来兴趣了，我想问一下你。 不知道为什么，哎，可能就是喜欢吧。 哎，可是你看一个人的时候就是说大眼一看先看他整个线条是吗？然后再仔细的去看他脸。 不，当然是说第一眼肯定是要先看人家脸啊，上来先看人家身材的话那觉得太轻浮了。就是说但是如果比如说都是认识很久的人很了解的人啊，有两个人，一个很漂亮身材一般，一个长得一般但身材很好的话，可能会更倾向于那个身材好的。 啊，原来莫男是这一挂的呀。啊，我大概能够了解到你的一些了解到你的一些性格倾向啊，或者是恋爱的一些倾向了。好，停，收 什么鬼？ 收这个话题停掉，我们分享留言吧。 好，人事未易，他说呢，高中四次的恋爱经历吧。哇，天呀，高中就谈了四次。 高中一共三年，你谈了四次，天哪，还是你复读了？ 厉害了， 复读了，一共四年，一年一次。 上了四年大一，不是上了四年高一。 对，四年高一厉害了。看这个朋友啊，他叫王小雨不许笑，他说因为失恋太让人难过了，所以呢告诫自己以后可以谈恋爱，但是呢不能够太用心的喜欢人。失恋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呢都感觉阴霾满布，现在想起来还是有点难过呢。 嗯，我觉得这个朋友说的还挺有意思的。红入桃花嫩，燕语莺声闻，他说呢，情痴到情知到情深到轻生到情圣。 哎呦，这几个词 说的有点意思， 要重新好好的跟大家说一下，因为很像发音，然后就但是又意义又很不同。说情痴到情知、知识的知对吧，到情深、深浅的深，到轻生就是不想活了那个轻生，最后到情圣。 就是轻生其实就已经是爱的都忘记自己了，后来又找回了自我，就变成了真正的情圣。 嗯， 好像一个涅槃重生了。 对，哎，我又想到一个新闻了，我怎么那么多新闻，就是一个女孩子在桥上因为这个感情受挫要轻生嘛，她要跳河，然后这个时候她有点不太敢跳，这时候路过的一个外卖小哥，这是真事儿哈，我先说一下。对，然后那个女孩子说大哥你帮我推下去吧，我不敢跳。哎，这个大哥还真推了，然后就把他推下去了，然后最后那个还是被这个警察发现了，救上来了，还判了这个外卖小哥有罪还是怎么样。就忽然想起来这个很狗血的故事。对， 太狗血了。 有人就评论了，说一个敢说一个敢做。 就是一个敢求我一个就敢满足你是吧。 对。 再说今天最后一条留言吧。 嗯， 由于太帅没人敢爱，他说呢，爱上他教会了我如何揣摩女孩的心思，如何更好地与女孩相处，从一个懵懂无知的少年变成了会讨好女生欢心的男人。可即便这样还是没有变成情圣，永远是那个痴痴的人，对感情痴，对人痴，爱上一个人就觉得可能是一辈子。经历了几次恋爱后觉得有句话说得挺好的，我相信真爱，只是不相信我自己能遇到。 嗯，对，世界这么大， 写出了一个情圣的心理啊。 嗯，对，世界这么大肯定有真爱存在的，但是这辈子自己能不能遇到呢很难讲。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真的是遇到自己的这辈子的真爱吧。 嗯， 对吧。 嗯，对，希望每个人都能幸福。 嗯， 都能够永远是情痴，不要变情圣。 嗯， 那这期节目就聊到这儿了。我们每期节目话题的征集呢，都会在新浪微博里跟大家分享的。你可以在新浪微博中找到酷我音乐调频这个账户，关注它。 嗯，每次总是聊到就是正嗨的时候，忽然间要结束了， 戛然而止啊。 对， 嘎嘎嘎戛然而止。有的时候觉得 咱们下一期接着聊， 对，不要觉得太解嗨啊。其实我觉得我们就是留一些悬念啊，或者是意犹未尽，可能更吸引人一点，让大家以后更期待我们的节目。对，所以大家想要参与我们留言互动的话呢，可以在新浪微博里找到阔音微调频这个账号啊，参与我们每一期的话题征集，就可以在节目中听到自己的留言了。 嗯，还有就是要在酷我音乐中收听我们，订阅我们。 嗯， 那这周就聊到这儿，咱们下周五不见不散。 嗯， 拜 拜。拜拜。 我要变好看，要变好看，想要以后都只被你管。我会试着习惯，每天不会习惯，有你在就不觉得忙。